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今日我話官到無求，膽自大。 有幾大膽啊？夠唔夠膽陪市民一齊飲完水啊？ 可能佢真係夠膽飲㗎，聽有個議員講呢，飲完水會延年益壽喎。 受佢個頭啊，你幼稚你啊，俾啲有毒嘅水我仲要收我水費。喂，嗱嗱，臨上網用 PayPal 再交多幾份 MyRadio 月費啊，有錢真係支持一啲冇毒嘅聲音好過。官到無求膽自大，我話月到尾升錢照交啊。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今日系2015年10月29日嘅咁样样。咁、啊，喺今个月嘅月头咧。就是澳洲发生了一件大事啦，咁样。咁呢一件事件呢，真係都係有影响我哋本区嘅华人社区咁样啦。咁大家就算喺世界各地都相信都有听讲过啦，咁样。咁就係喺雪梨 Parramatta 嘅呢一区嘅警察局呢，就係、是、发生一件枪击嘅事件。咁里面呢就係、是、有一个受害者，就係、是、俾个恐怖分子呢就係、是、即係枪击杀死咗嘅咁样。咁呢位受害者呢，佢係一位叫做 Curtis Chang 嘅华侨。咁佢系一个嘅 香港人， 即系啦，吓华裔嘅香港移民啦，咁样样，咁就即系十几年前嚟到澳洲咁样样，咁啊 raise up 咗一个 family 咁样样，咁啊估唔到咧，即系喺呢一日咧吓，就系、是、俾人绑，咁啊绑死咗嘅咁样样吓，咁啊即系呢件事咧，即系当然系令到澳洲嘅环社区就即系非常惊讶啦，咁样样，咁但系都系惊讶就未必惊奇嘅，即系好似我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咁样，咁计上次瑞士连朱古力。店嘅呢个人质事件之后咧，喺澳洲呢次系第二次嘅严重嘅恐怖袭击嚟嘅咁样。咁即系自从上次，即系嗰次系12月啦，咁样，咁而家系10月啦，咁样。咁喺一年之内咧，就系、是、已经系发生咗两次噶啦，咁样。咁即系呢件事就系、是、发生得好突然啦，咁同埋其实咧就系、是、发生喺我哋而家啱啱录紧音嘅呢一个地方嘅嗰一区嚟嘅咁样，吓咁喺我哋咧一路行落去行10分钟咧就系、是、会去到呢一个地方噶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区都唔系一个特别话治安唔好嘅地方啦，咁样佢算系一个雪梨即系第二大嘅市中心啦，咁通常呢一啲事情都系发生喺啲市中心嘅地方咁样嘅，咁你可以见到咧，即系其实呢恐怖分子系无所不在。即是我其实觉得反而即是恐怖分子他就是要令你觉得恐怖嘛，所以如果他是去一些本身已经个个都怕了去的地方的， 大家大行啊，越多人就越开心了， 是啦，这样，所以他们会揀一些大家大行啦，或者甚至求其揀一个东区的公园，跟住求其杀一个人，即反而这些才恐怖嘛，所以其实这件事都是这样，他直情是要挑战你的权威，杀人就杀到去警察局咁样，咁呢个系明显地挑战你权威，即系照计警察局系最安全啦，系咪？佢就系要喺警察局面前杀你咁样，咁所以今日节目咧，即系都会想讲下呢个媒体对呢一件事嘅反应啦。因为就算我头先呢个节目嗰度咧，就已经好清楚，一开始第一件事就系讲咗咧，呢个杀人犯咧。吓，即系佢死咗啦，唔系犯啦。咁但系呢、這个涉嫌会唔会涉嫌咧？即系 唔系都证实， 好明显系嘅。呢、這个证实咗杀人嘅呢一位仁兄咧，咁样样，佢咧 是伊斯兰教徒，亦都是因为伊斯兰教的教义呢就驱使他杀人，因为他杀人的时候呢就大嗌阿拉神啊咁样大嗌，咁同埋佢即係当时嘅装束啊都系着晒即係回教嘅黑色啊，喺佢背囊里面呢亦都系有好多一啲伊斯兰教恐怖极端嘅一啲嘅书籍啊咁样嘅。咁所以即係呢一个系咩嘅事件呢，就系、是、超级明显㗎啦，即係你有少少 common sense 已经知道啦。咁但系就系澳洲嘅媒体呢吓，就系、是、特登唔报道呢一个咁明显嘅事实咁样。咁点样报道法呢，咁一间会讲下啦。咁同埋另外呢，即係都讲下呢一个华人社区同埋澳洲嘅华人嘅媒体嘅自私同埋出卖接受啊同埋欢迎佢嘅国家嘅行为就导致今日所发生嘅事。其实华人社区呢包括华人嘅媒体啦同埋华人嘅华人嘅社区团体呢，对于今日所发生嘅事呢係要背起好大嘅责任嘅咁样。咁所以呢今日就会讲下呢样嘢啦。咁即係其实呢、這个即係伊斯兰教极端分子所导致嘅问题呢，就当然唔局限于喺澳洲啦。in fact, 澳洲其实係算少添啦咁样。因为呢 西方国家其他嘅 尤其是欧洲啦，因为呢好似今日咁样啦，今日就有报纸就咁报道嘅。咁佢就话呢喺德国呢即系都系人间天堂啦，咁样即系好多人可能系住啲即系一啲 farm 嘅地方啊，一啲农场啊，咁样就即系种棵树咁跟住即系养只鸡啊，咁有只羊啊，咁系好开心嘅。咁佢就话咧，其中有一个镇咧，冇写到个名系咩，但系有呢个镇啦，咁样呢个镇咧，佢本身咧就只不过系住咗100人嘅啫，咁样。咁但系咧呢个市长咧就得到呢个国家政府就送俾佢嘅信咁样。咁呢个信件咧就系话，嗱呢个市镇咧你要准备好啦，因为咧我哋国家咧就系将会分配1000个新移民，所谓嘅新移民吓嚟到你呢个市镇住嘅咁样，咁啊好明显，即系呢个即系呢个市长就即刻 O 晒嘴啦，喂有冇搞错啊？点搞啊？咁样 咁大份厚礼啊！ 系咯，你谂下住喺一个咁样嘅市区，唔系市区，即系住喺呢个咁嘅市镇吓城镇，即系啲人会点样谂啊？即系呢个镇本身系一个好细嘅 community， 一个好细嘅社区。哇！你而家将1000个呢啲人抌落嚟，咁你大佬咁你算系点啊？ 1000定100？1000 啊！1000系啊，即系。佢要增加10倍啊，咁样增加10倍，咁跟住之后就将呢、這个城镇呢啲人，呢、這个市镇呢啲咧，就基本上将佢90%本身系由白人一啲花名嘅，就全部变晒呢啲所谓嘅 新移民 咁样样，即系你搞到个社区咁啊，点算咧？咁其实即系呢个系个即系。唔系唯一嘅例子啦，咁样，因为德国咧就系会喺今年年尾咧就系要接受150万个新移民咁样嘅，咁其实已经咧系制造咗好多问题噶啦，咁例如喺今个礼拜二咧就系有众多嘅伊斯兰教徒嘅呢条gang啊，即系咩啊，即系呢叫流民啦，通常gang就系亦系咪啊，即系呢啲gang members 嘅流民咧咁样，佢哋咧就系爆窃入去啲学校嗰度啊，同埋教会嗰度咧，去到教会咧，尤其是就系偷佢嗰啲奉献箱啦，去学校咧就偷电脑啊，同埋即系其他啲嘅财物啦，咁样样，咁啊，佢哋就喺短短即系一日里边咧，就偷咗20000几蚊嘢啊美金咁样样嘅，咁即系呢个咧就系不停咁样放人入嚟嘅结果啦，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呢啲咧都唔系要特别啲要啲咩嘅天才啊，先至系可以预见到嘅，因为其实即系当即系 Angela Merkel 佢话要打开门嗰阵时候咧，其实好明显呢一啲事情就系会发生噶啦，咁样样，即系当你个国家系。咁样即係冷待你自己嘅人民嚟到帮助呢一啲，即係其实好多我哋之前节目都讲过，其实唔系真正嘅寻求庇护者，其实呢佢哋系贪着数嘅咁样。尤其是去德国嗰啲呢，佢哋系通过成10多个国家先至去到德国。呢一班系唔系真正嘅寻求庇护者，系咪真系要帮人呢咁样。咁就算要帮嘅，系咪要咁样呢，即系好似你出街你见到100个乞衣嘅咁样，咁你系咪将佢全部摆晒喺你屋企咧？咁样，咁所以其实即系呢啲西方国家咧，就系一定要自己审查下自己做嘅，即系系咪一定要咁戆居咯？咁样， 系啦，咁有另外一单新闻咧，呢单其实我上个礼拜想讲，咁但系咧就冇时间啦，就系讲关于呢个阿 Matt 整钟嘅故事啊。咁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咁就呢个故事咧，呢个新闻故事咧，其实尤其是喺美国主流咧，就系煲到好大嘅咁样样。咁我相信真系都系一个世界嘅新闻嚟嘅，即系喺澳洲都有好多人报道啦，咁样样。咁啊，都系同伊斯兰教徒系有关系嘅咁样。咁就话说咧，系有一个14岁嘅小朋友，佢叫 Ahmed 咁样。咁佢就系住喺美国嘅德州嘅，佢一个伊斯兰教徒啦。咁佢咧就非常有创意啊，好 creative 嘅。咁佢咧根据报道咧，佢就 made a homemade clock， 即系咧喺屋企自制咗一个钟，系啦，一个钟咁样。咁咧佢就哇做咗一个钟好叻啦，系咪？咁所以咧，即系佢就即系欢天喜地就将呢一个嘅钟咧就带去俾老师睇，即系希望可以得到老师嘅赞美咁样样啦。哇，阿 Matt 小朋友，你真系好叻啊！ 可能功课想攞多几分嘅。 系啦，即系可唔可以将呢个贴糖咧？咁即系可能系3D 未必贴到糖啦。咁但系摆喺边度咁样样咧？咁样样啊？咁但系咧，先生唔单止冇赞佢啊，佢仲报警添啊，仲报警。佢话咧呢个啊，佢系好似好似炸弹。好似炸弹咁样，咁咧，哇！警察咧，佢仲将呢一个小朋友咧就戴咗手铐咁，跟住之后就带佢走啦，咁样。哇！咁呢个咧左交见到咧就非常愤怒啦，因为见到啊呢个又再次咧可以显示到我哋白人社会系对伊斯兰教徒系几唔公平啦，咁样。咁大家都知咧，左交系最中意上 Twitter 啦，咁样样，即系好似米歇尔嗰个 Bring Our Girls Back， 你见到即系几成功啦，即系 Boko Haram 见到哇，米歇尔话 Bring Our Girls Back 就即刻停止强奸女仔，咁就即刻还翻晒俾佢系老豆老母啦，系唔系咧？咁样样冇所谓啦，最紧要系。见到觉得自己好似做咗好事咁样样啊嘛，系咪啊？咁或者系上次嗰个叫做咩啊？嗰个叫做 Coney 2012嗰单又系啦，喺澳洲哇，有2000人话要出现嘅，即系最后出现咗35啊咁样样吓。呢啲左交就最中意噶，即系以为自己揿咗个 like 咧，就系帮咗呢个世界，即系呢啲系左交最喜欢嘅。咁啊，所以喺呢个社交媒体嗰度咧，佢哋就即系成班人咧就喺度发癫啊咁样样，咁咧佢就出咗呢一个 hashtag 咧就系叫做 I stand with Ahmed 咁样样吓，系啦 I stand with Ahmed 咁样样，咁咧佢哋咧除咗写呢个 hashtag 嗰阵时候咧，仲会自己 post 一幅相，就系、是、咧自己咧喺屋企攞自己屋企个钟，咁跟住之后咧就系影幅相就 post 上网，咁跟住写翻 I stand with Ahmed， 咁意思就系话咧，你睇学校啲先生几蠢啊，钟会以为系炸弹或精白痴仔，即系呢一种咁嘅黑人憎态。度啊咁样样啦，咁我相信佢哋心里边把声绝对系咁样样嘅，系人憎嘅口吻嘅咁样样，好啦，嗱，我上述所讲咧，呢个就系咧主流左翼媒体嘅故事啦，咁样样吓。嗱，咁即系呢一件事发生啦，咁就当然咧系得到好多媒体嘅注意，咁亦都咧系媒体系除咗即系好似 Fox 啊咁样样咧，其他全部都系左翼，都系偏帮呢个细路噶啦，咁样样。咁佢咁咧佢就话要捍卫呢个小朋友，因为咧校方歧视咁样样啊。咁呢一家人咧，佢就原来好识做喎，咁样样。咁咧就即刻咧好快咧就喺自己屋企门口咧就开个记招，咁就话咧即系呢一个政府咧系 against them 嘅，同佢对立嘅咁样样。咁媒体咧就好得意咁样样，佢咧系同情啦。首先就咁，同埋咧佢哋就好有趣，因为咧佢开始咧改变一啲嘅言语啊，开始改变一啲嘅 language 嘅用字啊，咁样样。咁佢哋咧就喺呢个嘅即系本身佢就开始讲 homemade clock 啊嘛，即系喺屋企做咗个钟啊嘛，系咪？咁佢咧慢慢咧就 made 呢个字，即系做呢个字咧，唔知点解。就变成发明 invent 喎，即咁之后咧就根据系啊，就根据好多嘅媒体报道咧，哦呢个 Ahmed 嘅小朋友咧就发明咗钟，哇原来佢咁犀利，咁所以唔怪得知咧，即系例如 CNN 咧就话佢系天才儿童啦，咁样原来咧佢系一个大发明家，哦原来钟咧。是佢发明嘅，咁呢个就 2015年先 至系啦，呢、這个好难得，呢、這个好难得，因为通常咧，即系佢可以喺2015年发明到一个已经发明到嘅嘢咧，系冇可能 嘅。咁我哋之前用开嗰啲咩嚟？ 系啊，即系佢可以做到啲冇可能嘅嘢啦，咁样样。嗱，咁跟住之后咧，咁跟住之后啦，你已经见到咧，即系呢件事咧，已经系即系通常啲左翼媒体佢开始咧，即系报道呢啲故事咧，咁呢啲报道就越嚟越快啊，就越嚟越火热啊，之后就会即系越嚟越黐线噶啦，咁样样。咁即系呢，但系咧同时咧呢一单新闻咧就有好多小节咧就开始出现咯，咁样样。咁其实到底呢、這个 小朋友？ 唔系呢个钟啊，个钟系点样样嘅咧？因为呢个好关键啊嘛，系咪？即系点解个先生会觉得呢个系似炸弹咧？啊，咁其实事实上系好简单，因为呢个钟咧，事实上真系好似炸弹嘅，真系好似炸弹嘅。咁嗱，佢就点样装住呢个钟咧？咁样样，佢咧就系有即系啲电脑板啊，咁同埋个红色嘅 display 就系嗰即系。啲 digital 嗰啲 display 啦，即係有時 digital 係綠色嘅，佢嗰個就紅色咁樣啦，咁就是一個紅色嘅嗰個電腦板呢，就係 show 到嗰啲字出嚟嘅咁樣。咁呢佢用嚟裝住嘅嗰個盒呢，就係即係一個好似即係殺手通常會用嚟到裝槍啊嗰啲咁樣，或者其實通常係用嚟裝炸彈嗰啲盒就類似係咁，即係其實好似公事包咁樣嘅，就係嗰啲银色啊，你即系成个系银色，你打开里边系黑色嘅嗰种咁样样咧吓，佢就系用一个笔盒，个笔盒咧就系似呢个嘅公事包，用呢样嘢嚟到装住嘅咁样样，系啦，咁事实上佢真系吓、啊、好似呢个 suitcase bomb 呢、這个佢啲公事包嗰啲炸弹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呢即係并唔係好似嗰啲 Twitter 戇居佬咁樣，即係揸住个圆形嘅钟啊，咁一个对住十字，一个好明显嗰啲就係钟啦，咁但係佢俾老师睇嗰个呢就係、是、似炸弹多个似钟嘅，因为我从来冇见过一个钟呢就係、是、放喺一个咁样嘅 device 里面嘅，即係唔会放喺一个盒里面，因为你钟要俾人睇㗎嘛，咁点解你要删咗个盖呢， 同埋佢露晒啲电板出嚟， 係啦，又露电板咁样，你电呢就会电亲嘅，即係点解要咁样呢，咁跟住之后呢就开始有更加多小节开始出现喎，咁样，咁原来呢呢、這个小朋友呢佢第一次呢已经係 show 咗俾一个工程科嘅先生嚟睇，咁呢个老师呢就叫佢叻啦，但你唔好俾人睇啊呢个，因为佢已经系有一个触觉，其实唔使触觉，唔好意思，佢系有 common sense 知道呢个咧系似炸弹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呢位 Amet 小朋友呢就去到英文科班喎，咁样。去英文班，上英文班嗰阵时候呢，呢个钟呢就开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你老师你会点样啊， 问下咩嚟㗎囉。 係呀，咩嚟㗎，攞出嚟咁样。咁跟住攞出嚟，先生你睇下，咁跟住先生见到下盒，咁跟住之后，喂呢个咩嚟㗎，钟嚟噶，系咩？好似有啲似炸弹嘅，唔系啊，我觉得似钟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先生咧就系、是、就要 call 警察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就拉咗呢个小朋友啦，咁样样。嗱，咁即系个警察应唔应该咁样拉咧？咁我哋一间咧就系、是、会再研究一下咁样样啦。咁但系咧，其实好明显咧，即系呢一件事咧，即系一个玩嘢嘅情况嚟嘅咁样。嗱，咁点解呢？因为呢之后更加多人呢就係上网研究喎，咁、就原来研究咗就係咩呢，原来呢佢唔单止唔係发明呢个钟，第二呢就係、是、个钟都唔係佢做嘅。因为原来呢就有一啲好叻嘅网民呢就发现呢，本身原来呢一个钟呢就係、是、来自一间叫 Radio Shack 嘅公司即係所出产嘅一个钟嚟嘅。佢只不过呢係将一个现成嘅钟拆咗佢，咁所以即係攞咗嗰个即係、有字嗰个板啦，同埋即係啲电脑板啦，同埋啲线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就将呢嚿嘢呢就摆咗入去呢个好似 suitcase bomb 嘅即系呢个 pencil case 里边，即系呢个笔盒里边咁样。咁所以之后咧，就啲评论员咧，即系又系保守派嘅评论员啦，即系邪恶嗰啲评论员啦，佢哋就笑啦，佢哋就话：哦，我今朝咧都有发明到嘢啊！我今朝发明咗粟米片啊！我将一盒嘅粟米片倒落只碗嗰度啊！咁样。其实佢现实上都系真系咁啫嘛。嗱，本身呢个钟有自己嘅 casing， 佢将佢摆喺另一个 casing， 就唔单止话自己做，我仲要话自己系发明咗呢样嘢添，真系几犀利咧咁样。咁所以真系由此可见咧。即系成件嘢咧，系一个 set 事碌架嚟嘅，即系系一场戏嚟嘅，系戏弄系戏弄人，系整蛊人嘅咁样样吓。咁所以即系如果系有少少触觉嘅咧，其实当呢件事第一日发生，你已经开始要问问题。你第一个问题就系个钟系点样样嘅咧？点解先生会觉得呢个似钟？即系点解会觉得似似炸弹咧？咁样你应该首先问呢啲问题啊嘛。但系媒体就冇，因为咧佢哋嗰个思维咧，第一样嘢 系啦， 先入为主，小朋友、受害者、伊斯兰教徒被逼迫，即系呢个就系佢哋被歧视，即系呢个就系佢哋一开始嘅思维啦。咁样样咁啊极度左交嘅呢个总统奥巴马咧，佢仲鼓励呢一啲行为添。嗱，佢咧就想 Twitter 啦，佢仲话 ：Hey, cool clock, Ahmed, want to bring it to the White House? We should inspire more kids like you to like science。你真系真系见到奥巴马呢啲人咧写呢啲嘢，就真系想兜巴星埋去嘅大佬。即系佢话 cool clock 咧，喂 Ahmed， 你个 clock 真系好型喎，不如摆嚟带嚟白宫啊！哦，你可以咧激励一啲好似你咁嘅小朋友咧，更加中意科学啊！真系救命！嗱，真系呢啲又系嗰啲 Twitter 嗰啲嘢 咁 样 咧，有好多人会好崇拜佢咯。 系啊，即系佢觉得哇，你睇下几好咁，所以即系啲左交又系拍晒手掌啊咁，所以即系呢个所谓嘅闹钟发明家咧，即系当时佢去到呢个White House，佢真系即系有啲系有啲系物理学家，即系 nuclear physicist， 即系最 top 嘅 scientist 喺度，同埋呢个所谓嘅发明家。咁样样，即系咁跟住之后啦，再未讲完，即系咧，仲有一个筹款嘅行为咁样，即系一个 crowdfunding， 即系上网筹款嗰啲咧，咁样样就系帮佢咧建立一个教育基金啦，同埋反歧视嘅基金啊，咁已经咧就系储到数万元美金噶啦，咁样样吓。即系你话呢件事系咪真系见到要发脾气咧？就真系，即系点解我成日上网咁嬲，同埋睇啲新闻咁嬲咧？就系因为即系不停见到呢啲左交咁嘅行为咧，真系即系你见到呢个世界，你真系 give up 嘅，真系嗱。咁我要讲个文化背景先，即系呢个细路仔抵唔抵拉咧？咁样嗱，即系就算佢系唔抵拉，即系就算美国警察系重手嘅咁样样，个反应都唔应该系咁咯吓，因为第一件事好明显咧，就系呢条系大话精嚟嘅，其实就。嗱咁首先咧，美国你要知道咧，每一个文化即系都有佢自己嘅即系死穴啊咁样吓，有啲嘢喺某啲民族系唔做得嘅吓，即系你喺沙地阿拉伯，你唔好着比基尼啊，唔好喺街上锡啊，唔好拖手咁，你识噶啦咁样。咁美国咧，佢尤其是系对 security， 即系安全啊，同埋保安啊，即系呢样嘢咧，国家安全尤其是咧系。超级非常敏感咁样嘅，咁点解可以咁快嗌到警察呢？首先就因为呢每间学校都有警察驻守嘅，所以佢唔好似香港啊，好似澳洲咁样冇警察驻守咁样，系打内线已经揾到个警察噶啦，已经系咁有好多学校呢，你翻学嗰阵时候呢都系要过 X 光机啊，即系好似去机场啊咁样嘅，咁喺美国呢。即系佢对枪嘅呢个嘅我觉得系歧视啦，但系佢对枪嘅歧视系或者敏感啦吓，系严重到咧，如果你喺美国咧，系你系并唔可以玩冰捉贼嘅吓，你系并唔可以玩冰捉贼嘅，即系 cops and robbers 啊，英文叫做，咁咧亦都系例如啦，喺今年嘅三月咧，就有个六岁嘅小朋友，六岁嘅小朋友咧。就系罚佢停课 suspension 咁样，咁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将两只手指咧，即系系啦，就将两只手指就动起就扮枪，咁跟住之后 bang bang bang 咁样，即系喺操场嗰度咧，就系、是、玩扮射嘢啊咁样，咁已经咧就系、是、要罚停课，同埋咧呢个小朋友咧都系被逼咧，就系、是、要undergo re-education 啊，重新教育啊，即系通常我哋系讲呢个咩即系呢个共产主义，即系如果你有啲思，即系其实叫思想改造嘅 re-education， 就要有思想改造吓，就系、是、教佢其实死亡嘅意义系点咧？就教呢个六岁嘅小朋友话唔可以揾白盲枪，即系黐线嘅咁样样。咁同埋亦都系有一个七岁嘅小朋友咧，佢就食呢一个嘅 pop tart 啊，即系美国咧有呢啲嘅正方形嘅甜饼咁样样，即系佢系两块饼中间可能有朱古力味啊、士多啤梨味啊咁样样。咁咧佢就系咬咗两啖，咁跟住即系就做咗个类似 L。形状嘅饼啦，咁样咁呢个小朋友咧就揸住呢个 L 形状嘅饼咧，就当系枪喺操场嗰度 bang bang bang 咁样，咁佢咧又系被罚停课嘅咁样，即系所以由此可见咧，即系美国人系对呢一样嘢系几敏感咧咁样，所以我哋唔应该我哋个 standard 嘅，我哋应该唔分美国人嘅 standard 嚟睇呢一件事啦，咁样吓。嗱，咁所以之后你就要再问个问题啦，嗱呢个就系个 cultural context 文化嘅背景啦，咁样，咁你就要问啦。嗱，呢个细路佢又唔系发明个钟，佢个钟都唔系佢做嘅，佢点解咁？所以点解吓？点解要拆咗一个现成嘅钟，将佢摆落个 pencil case 度，跟住射嚟俾人睇咧？吓，即系佢居心何在咧？咁样样，咁其实咧，好明显咧，系一个政治嘅理由嚟嘅吓。而今日佢见到呢一个结果咧，就系、是、佢想达到嘅结果咁样。咁跟住之后呢有更加多资料就出现喎，原来佢老豆呢呢、這个人嘅老豆呢就係、是、叫做 Mohammed El Hassan Mohammed 咁样。咁呢佢係一个原来非常有经验嘅政客嚟嘅。咁曾经喺苏丹呢佢係两次参选 做总统嘅咁样样，亦都系喺美国系一个即系美国嘅伊斯兰社区系一个社区嘅领袖啦，咁样样吓。嗱，咁我哋唔好讲政治家，我哋唔好讲一个 politician， 你讲一个普通有常理嘅人，即系总之喺美国咧，而家就系好 sensitive 嘅，你攞住只手指扮枪扮扮，已经系可以俾人罚你停课啦，咁样样。咁当 你打一个类似嘅炸弹， 当呢个老豆见到呢个类似炸弹嘅物体，点 解阻止佢咧？ 系啦。即系任何嘅父母见到，哇，喂，而家风头火势，呢个时候要小心啲， 唔 系 叫佢带翻学校， 系啦，吓， 即系屋企玩就算了。 冇错啦，嗱，我哋中国人咧都冇乜所谓，因为 we are not known for 做呢一啲嘢噶嘛。咁但系尤其是你系伊斯兰教徒，嗱，唔系歧视啊，但系有啲嘢你要避嫌嘅，吓，即系好似香港人去旅行一样。我哋会即係尤其是我系人哋问我系咩哦、oh, ,I'm from Australia, 我唔会话香港人啦，例如就。咁同埋呢特登去到一啲地方嗰阵时候呢，就要大声讲一两句英文添咁样，即係等人哋唔好觉得你系大陆人咁样。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即係去到唔同地方都系，日本人都系㗎，即係唔想俾人以为大陆人，因为你唔想俾人怀疑嘛，咁样系咪。咁所以其实就类似咩呢，就系、是、好似哦，个个都觉得大陆人呢原来系会喺地下屙屎嘅咁样。咁所以呢就特登有个大陆人呢嚟到香港。咁跟住之后呢佢就踎喺度，咁跟住之后呢就一撇啡屎喺屎忽嗰度，即系就射出嚟咁样。咁跟住就惹啲人呢影相，咁跟住之后话佢啊，你睇下大陆人有屙屎啦咁样。咁跟住原来之后呢哦，佢喺侧边又拍另一个片，话跟住其实嗰啲朱古力酱嚟噶，哦你歧视我，哇咁跟住之后就烂巴闭，其实就系类似咁，其实系啦，呢个系 set 字碌噶，呢个系即系 set 局，呢个系 set 局嚟嘅，呢个成件事都系假嘅咁样样吓，佢系特登做呢一件事咧，就惹人怀疑，等佢咧。就是可以从中咧话人哋歧视佢，咁就因此而得到一啲嘅着数。咁由此可，即系我哋现实上真系见到佢真系得到着数。佢而家有钱，又出名， 传媒嘅， 系啦，传媒又企喺佢嗰边啊，佢又可以去白宫啊，咁跟住又有 scholarship 啊，人哋又帮佢筹钱啊， 又成，又有基金， 几大着数啊，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再出现多新闻，哦，原来呢一家人咧就一门两结嘅咁样样。咁就系原来佢家姐咧曾经都试过被罚停课咁样样。咁点？点解咧？因为咧有其他学生就告发佢，话佢曾经咧就系恐吓要要炸毁学校咁样样。咁跟住佢就话从来冇讲过啲咁嘅嘢，佢咁讲啦，咁我哋都信佢啦。咁但系就好 coincidence 啦，即系好系好巧合。哇！原来佢曾经都系被罚停课，因为佢话要炸间学校。咁跟住之后呢、這 个 系啦，攞个类似炸弹嘅笔盒。哇！但系咁跟住之后，佢老豆咧又系一个politician 嚟嘅。哦，咁原来成件事咧都系一个 accident 嚟嘅，系唔系咁样样咧？好明显咧就系、是。即系呢啲白人俾人呃咗啦，咁样样吓。个问题咧就系，即系呢啲新闻啊，佢个角度咧，由一开始咧就已经定断咗呢个系一个受害者咁样样。伊斯兰教徒咧从来都唔系坏人嚟嘅，佢哋系全部受歧视嘅咁样样。呢当呢件事发生，佢哋全部都冇怀疑过，冇怀疑过点解个老师话呢个系似炸弹。咁即係好明显佢哋呢就係冇呢个正確嘅觸覺，因为即係当我一开始睇一件事已经喺 Facebook 呢就觉得冇可能係咁。咁所以我都好即係想知道呢个炸弹到即係或者呢个筆盒到底係点样。咁好明显最后係似炸弹。咁就係因为呢个媒体呢一开始佢走入去就好黑，就係超级帮佢咁样。咁跟住即係如果哇原来发觉係假嘅咁样，咁佢哋咪好戆居吓。咁所以之后呢第二个 part 佢就冇报道到啦咁样。咁所以即係由此可见呢，即係呢个媒体点样保护伊斯兰教社区呢，亦都系即係反映咗即係呢个左交而家点样系控制媒体嘅咁样样。喺澳洲都有同样嘅事情发生啦，喺今个礼拜二呢就一个嘅伊斯兰教人啦咁样样。咁呢佢呢就揸住即係去到一间咖啡里面呢就系揸住一把嗰啲大肉刀即係斩人嗰啲肉刀咁样样。咁跟住呢佢就大嗌呢话佢系呢个伊斯兰教嘅救世主咁样样。 哦 咁起初啲報道就全部咁報道嘅，咁但係呢嗰幾個鐘頭之後呢，佢就將伊斯蘭教呢個字呢 ,Muslim 呢個字呢就查咗去，就咁話呢個人話佢係救主咁樣樣。即係而家啲新聞係咁樣報道，咁所以即係咁所以即係我哋睇新聞呢要小心啲啦咁樣。咁而且呢即係其實喺呢、這個即係今日所講嘅呢個 Curtis Chang 嗰個殺人事件呢，其實都係有同樣嘅情況嘅咁樣。咁我哋返嚟繼續講。 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第二節西方論壇的世宗和拉古，今天就講一下這個Parramatta 的殺人事件，就很不幸就是殺了一個壞人，壞人在警察的司長，這個也是繼續 堅守新方價值，捍衛自由主義。 第二次發 新方論壇， 我見到有一樣很有趣的，就是什麼呢？很有趣就是什麼呢？就是在澳洲近年呢兩大件事咧，其實兩件事都係好牽涉到亞洲人，尤其是係華人嘅嚇，即係牽涉到，因為佢哋係受害者咁樣。咁喺上次瑞士連朱古力店嗰、那個那個人質事件啦，咁樣裏邊有18個人啦，咁其中咧係有3個亞洲人，2個係 Chinese 嚟嘅，即係華人嚟嘅咁樣嚇。其中一個係店員啦，咁樣，而且即係今次更加明顯啦，就係、是、死咗一個，嗰一個就係中國人咁樣嚇，華人咁樣。咁我哋即係見到係咩事咧？其實喺伊斯蘭教同埋西方社會咧，其實好明顯而家有個衝突嘅嚇。個衝突咧就係、是、西方民主自由嚇，就 versus。这个多元文化主义容许伊斯兰教极端行为的。即是不要说容许或者是包庇。即是为什么可以叫包庇呢？就是媒体不肯报道就已经是包庇的行为啦，这样。或者每次有这些事情发生，他都其实不是代表所有的，这样。那我不见即是例如或者我们例如不见 天主教教会他们 有神父搞小朋友的时候，他们不会加句那当然不是所有天主教徒都是这样的，这样。即是他们又不会这样的。但是讲伊斯兰教就会了，这样。咁喺呢个竞逐里面呢，或者喺呢个嘅矛盾里面呢，即係西方民主同埋呢个多元文化主义，即係容许呢、这个伊斯兰极端放纵嘅多元文化主义里面呢，华人社区呢，华人社区团体包括媒体呢，佢哋站立喺呢两边边个位呢，一向咁多年嚟都系非常明显，永远呢都系站立喺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嘅嗰一边嘅。永远都系嘅。咁所以一间都会再讲多啲关于呢个环社区嘅反应啊，咁样啦。但我都首先想讲下呢，即係主流媒体咁样先。因为呢主流媒体都唔见好得几多。你会记得上次喺嗰、那个人质事件里面啦，当件事发生咗嗰陣时候呢，就有好多人好驚，就係、是、啲白人呢就係、是、会喺街上发癫打伊斯兰教徒，最后係一件事都冇发生过啦。我喺之前节目都讲过，白人佢哋係非常 restrain 嘅、即係佢哋係好善解人意嘅，即係我諗俾任何其他人都或者任何其他民族都会嬲嘅，其实都。咁、但係真係澳洲人偏偏就冇。咁但係啲左交呢，佢成日都污蔑澳洲人，话澳洲人系种族歧视嘅，咁样即係成日都系咁啦。咁所以呢佢就出咗一个 Twitter hashtag 呢，就係话 I'll ride with you 咁样嘅。就係话即係如果系有伊斯兰教徒系要搭火车啊，咁跟住之后呢系俾呢啲邪恶嘅白人冷眼或者歧视嗰陣时候呢、我就系呢会喺你旁边呢就系、是、保护你，即系嗰一种咁样啦。咁但系最后呢、這个， 但最终好似冇乜人需要呢样嘢。 呢、這个服务系完全唔需要嘅。咁甚至咧，即系之后嗰一日咧，有好多人去献花啦，咁样样。咁、就系有一个左交咧，佢坐咗喺即系呢个献花嘅附近，揸住个 I'll ride with you 咧，三个钟头都系冇人同佢倾过偈嘅，咁样样。咁但系喺上次已经见到系咩咧？就系、是、对于左交嚟讲咧，佢哋系会同情呢个伊斯兰教嘅社区咧。多过真正的受害者的这样。 绝 对、所以即是这些左交呢，你不要以为呢他同情这个姓郑的这一位，他是没什么怎样同情他的。他们所同情的就是哎呀伊斯兰教徒之中会不会被人歧视的这样。 同埋即是经常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些少数民族是会被人歧视咯。 是啦，例如呢 ,ABC 电台啦，电视台啦，这样即是这个是政府的电台啦，这样电视台啦。佢咧就点样形容呢个杀人呢个人呢？佢就形容佢为 the boy who was killed by police。 即系呢个小朋友俾个警察 俾警察杀嘅小童。 嗯， 哇，大佬，即系如果你系警察嘅，或者如果你系认识呢位姓郑嘅苦主嘅咁样，你见到 这个政府电视台这样形容，你有什么感受？ 嬲爆。 嗱，咁一开始咧都有讲过啦，就系点解咁明显咧，即系再讲多次啦，就系因为咧，即系点解咁明显呢个系伊斯兰教嘅嘅袭击咧，就好明显嘅，因为咧佢杀咗人之后咧，佢就大声嗌阿拉阿拉阿拉阿拉咁样样，咁佢又着住黑色衫，同埋咧佢背包里边咧亦都系有好多嘅极端嘅书籍啦，咁样样吓啊。同埋咧，佢亦都係即係之後都係證實咗咧，佢成日聽一啲極端嘅伊斯蘭教嘅演說啊，同埋咧呢一啲極端嘅書籍咧，佢係喺雪梨嘅有認可嘅伊斯蘭教書店買嘅咁樣樣嚇，呢全部都係澳洲聽嘅嘢嚇，全部澳洲買嘅呢啲即系呢啲嘢全部呢啲资讯全部都系澳洲系 freely available 嘅吓，呢啲咪叫做多元文化放纵嘅嘢咯。好啦，咁但系同时咧，即系之前喺澳洲有个系反堕胎嘅叫 Troy Newman 咧，哦佢又俾人递界咁样吓，咁但系真系嚟即系。即系有其实真系有啲恐怖分子系嚟教人做恐怖分子，即系佢会讲得好小心，但系佢系要叫人你杀人啦。嗰啲人你系俾入嚟，咁但系有一啲反堕胎嘅叫你唔好杀人嗰啲咧，哦嗰啲你唔俾佢入嚟嘅，即系呢个国家就变成咁啦。咁之后咧，即系亦都系有媒体咧，就系、是、去即系呢个小朋友去开嘅清真寺咁样样啦，呢个 Parramatta Mosque 啦咁样样。咁咧即系佢俾人问两句咧就发火，佢仲踢呢个嘅 cameraman 添咁样样吓，嗱咁你谂下，即系如果天主教教会系俾人告搞细路仔嘅咁样，咁跟住之后你去到一个天主教天主教教会，咁跟住之后咧个神父发烂渣又踢人啊，又赶人走啊，即系会唔会咁咧？吓会唔会咁？或者如果你见到个神父咁样，你会有啲咩反应咧？嗱，咁但系有啲人咧，你就容许佢咁样做嘅吓，呢啲就系多元文化放纵嘅事咁样样。咁媒体啊，同埋政治嘅领袖，即系包括澳洲嘅总理咧，系唔肯啊，佢讲伊斯兰教呢个字嘅吓，亦都唔够胆讲话呢个系一个同宗教有关嘅一个袭击嚟嘅。咁反而咧，佢就叫呢个做政治嘅行为咁样样。吓，即系佢话呢个系一个政治嘅袭击咁样样吓，我唔知系阿拉系属于边个政党嘅咧吓，唔知系自由党、工党定系绿党嘅咧咁样样。咁喺电台咧，当其中一个政府嘅议员啦，即系要倾即系谈论呢一件事嗰阵时候咧，佢就一路话系呢个系政治事件，政治事件。咁跟住之后个做电台主持咧，佢就 challenge 佢就话：我话俾你听，呢个唔系政治事件咯，因为咧佢系讲阿拉阿拉阿拉咯咁样样。咁跟住咧呢个 politician 咧 ，Senator Conchetta Ferranti Wells 咧，佢就话：哦 ，he said what he said。咁跟住之后，你不如讲啊，佢讲咗啲咩？哦 ，he said what he said。我讲啊。佢系讲咗阿拉阿拉阿拉，到你讲 ，he said what he said， 佢即系佢系惊到咁样样吓，点解唔可以讲咧？因为澳洲咧就系有一个反歧视法十八 C， 就系话如果你讲任何嘅系令到人哋受到冒犯嘅，就系犯法嘅咁样样。咁呢一个十八 C 咧，本身啊 Tony Abbott 咧前总理咧系想推翻嘅，但系其中最令到佢推唔到嘅咧，就系华人社区团体，包括澳洲自由党嘅华人，佢嗰、那个即系佢有一个华人嘅 group 嘅吓，佢哋系好 actively 就反对呢个十八 C 咁样样。点解咧？因为佢心里边咧就系谂唇亡齿寒啊！佢觉得如果即系佢哋如果咧而家歧视紧伊斯兰教徒，佢哋就会歧视我哋噶啦咁样样。即系佢哋就永远系将自己咧摆喺同白人对立嘅一个位置咯。但系其实你而家见到。即系当系有呢啲袭击嗰阵时候，袭击到嘅系边个咧？其实而家边个系受害者咧？反而就系华人，因为华人系喺呢个主流社区里边嘅吓。即系如果你要拣一边，你应该支持民主自由啊？定系你要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咧？咁样样，华人社区团体咧，永远都系会支持呢个多元文化同埋极端主义吓。咁但系普通人咧，受害嗰啲咧，佢哋应该系支持民主嘅咁样样吓。系啦，即系个情况点解系咁样样咧？其实呢个咧都系因为华人媒体啦，同埋华人社区团体或者华人领袖嘅嘅自私嘅行为吓。咁我好似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就系话

预咗星期三咧，就系大家轮流系要换衫，即系大家系要轮流嚟到洗衫嘅咁样样。咁但系咧就冇明文规定嘅，即系你尊重呢一个国家咧，你就会咁样做，或者你尊重呢个家就会咁样做啊。但系中国人嚟到唔系，即系人哋本身做开呢啲就唔做嘅咁样样。咁所以咧，冇办法啦。咁你就要逼人哋咧，而家就要写一啲规则出嚟咧，就系话，我哋咧而家要轮流每个礼拜三咧就要咁样做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你就攞豁免权啦，因为你觉得，因为咧我系。啱啱嚟到初雷半多，我唔识噶，所以我就唔做啦咁样。咁跟住又多多要求啊，呢样又要，嗰样又要啊，咁样。吓呢啲咧就系华人喺澳洲同埋世界各地做嘅行为啦，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即系呢一家人咧就好好啦，咁样佢哋咧就继续开门啦，咁样。咁就开门咧就俾一班更差嘅人入嚟咁样。咁咧因为呢啲人嚟到嗰阵时候咧，佢唔系为咗可以令到呢个家更加好啊，原来佢系嚟到攞你嘅资源。咁跟住之后咧，唔单止攞你嘅资源，叫成间屋攞晒，仲要将呢家人里边杀咗，佢系要咁样做嘅。吓呢个系佢想做嘅。咁中国人点样咧嚟到呢度咧，佢系帮啊呢个本身系好好地嚟到欢迎佢嚟到呢个家嗰个人啦。梗唔系啦，佢就帮呢一个咧，即系对呢个家有敌意嘅人，就帮佢手。点解咧？因为咧，佢就谂，哎呀死啦！我喺呢个屋企里边，人哋好似唔系好尊重我，咁我又系有啲乞人憎嘅咁样嘢。如果我俾呢啲更加衰嘅人入嚟，佢哋一路喺度嘅，咁我又撑佢嘅，咁佢哋就算系攻击嘅，都系攻击住佢哋先啦，都唔会攻击我啊，唇亡齿寒啊嘛，即系佢哋就咁样谂啦。咁所以佢哋咧就力撑呢一啲好明显系对于西方社会有敌意嘅人，一啲可以改变呢、国家嘅一啲嘅制度啊，即系例如即系增加呢个言论自由咧，佢一定唔会支持吓、即系佢哋就宁愿咧系佢哋宁愿咧就系要伤害呢一个国家，rather than 咧就系帮呢一啲本身欢迎佢嘅人，所以即系呢个系几黑人憎，同埋系一个几叛逆嘅行为咧，咁样。咁咧之后就发生啲咩事咧？因为你自己中国人都喺间屋嗰度噶嘛，咁好啦，呢啲人咧嚟到呢个屋就乱咁肥人啊，乱咁杀人啊，咁样咁。就系、是、事实上咧，最后而家咧，就系、是、喺你自己嘅社区里边就杀死你其中一个。咁喺西方国家就系发生呢一件事啦，咁样。咁所以即系我觉得我哋即系做华人嘅喺即系西方国家咧，就系、是、要警醒啦吓，即系唔好好似呢一啲咁嘅忘恩负义嘅人咁样。即系好似即系我系特登，即系我系好憎嘅就系咩咧？就系即系好似我以前喺 SBS 做咁样咧，即系呢个 SBS 嘅政府电台咧咁样，佢特登咧就系有即系一个 slogan 啦，个 slogan 就系 feel like home 啊，因为呢个咧佢系一个叫社区电台，系有好多唔同嘅语言嘅咁样。本身咧佢嗰个原意咧就系希望你系可以融入到社会，咁但系即系你喺嗰度做节目嘅，你系咪真系想人哋融入社会先？人哋真系融入咗，佢鬼会听你啊？系咪？咁所以咧佢就系特登令到人哋唔融入社会啦，等人哋觉得自己系被孤立嘅咁样。咁跟住咧就直情成个电台嗰个 slogan 咧就话，当你听紧广东话或者普通话嗰阵时候咧，你就 feel like home。吓咩叫 like home 啊？吓即系好似系，即系你唔系，即系 feel like home， 即系唔系你屋企啦。吓即系你去人哋屋企住，或者你去酒店住，人哋需要同你讲 feel like home 啫嘛。咁你呢个即系所谓要人或者系帮助人融入社会嘅电台，就系、是、已经喺呢三个字简简单单已经系话咗俾人听，呢、這个唔系你屋企嚟噶，人哋系孤立紧你啊，咁样样。即系我觉得呢一啲嘅忘恩负义嘅行为咧，即系呢啲人必遭天谴嘅，我就觉得喺呢件事，我觉得好有趣嘅就系咩咧？即系头先都有讲过咧，就系喺嗰个 Link Cafe 嘅嗰单嘢咧，就系、是、有三个华人吓，两个系 Chinese， 一个就系韩国人嚟嘅吓，喺18个人里边。咁喺呢一件事里边咧，死过一个咧，就全部都系中国人啦，因为得过一个啊嘛，咁样样。好有趣就系咩咧？就系、是、共喺呢两件事里边咧，共喺呢两件事里边咧，即系牵涉19个人啦，其中三个系华人嚟嘅，吓、即系有 15% 系华人。咁、但系澳洲华人嘅 population 咧系得 4% 嘅啫，吓咁跟住之后或者你或者话买雪梨，你唔应该咁计，你应该计成个雪梨啊嘛，咁样咁 OK， 你就算咁样计咧，雪梨佢个 Chinese population 都系 11% 嘅啫，咁样样吓。 即系点解华人喺呢个受害者嘅行列里面嗰个占嘅比例系咁大呢？咁啊，唔知点解啦，咁样就咁。但系即系无论你点睇都好啦，好明显嘅就系咩呢？就系呢啲华人社区嘅团体啊，同埋领袖啊，同埋媒体咧，就成日赞自己咧，就系话佢哋几支持多元文化咁样，就系因为佢哋为多元文化所做嘅事，就令到今日所发生嘅事。因为就系呢个所谓嘅多元文化，驱使呢啲人系可以咁样被放纵。放纵喺一个健康嘅社会里边，都系应该容许即系一啲人系可以即系批评啊，或者系闹呢一啲嘢系唔应该咁样嘅。但系就系因为有反歧视法18C咧，就系令到要讲嘅人都讲唔到。 嗯， 因为真理系越辩越明嘅。即系当你有呢啲咁极端嘅行为嗰阵时候，白人又唔可以出声，又唔可以讲嘅，咁点样可以 control 呢一件事呢？吓，咁所以即系你好难好难避免咧，就系逼到一啲嘅极端嘅行为嘅咁样。咁所以点解咧？就系因为你唔俾人讲吓，你越唔俾人讲咧，啲人就会越嬲 吓，行动咪越激烈。 系啦，其实香港都系咁样样嘅啫嘛，系咪吓？即系你会见到咧，白人嗰个 expectation 咧，就系要好似一嚿海绵咁样样嘅，人哋掟啲咩俾佢咧，即系佢都系要吸收嘅咁样样。即系如果有白人喺架巴士上面咧，闹一个有色人种嘅人嘅，咁就会话咧，白人系歧视，呢个系一个 racist attack 嚟嘅。嗱，咁但系如果有一个白人俾一班亚洲人打，或者俾一班黑人打嘅咧？媒体咧一系就唔报道啦，即系好似喺美国成日都有，就系唔报道啊。又或者咧话，呢啲咧系叫 black rage 啊，吓呢啲咧系因为呢啲有色人种咧系俾白人咧系逼得太紧啊，咁所以咧佢哋呢个系唯一报仇嘅行为啊。咁即系你打人又系佢错，人哋打你都系佢错。咁其中最鼓励呢一啲咁嘅思维就系咩咧？就系呢啲环社区团体同埋媒体啦，咁样。嗱，正所谓佛都有火啊，咁所以咧即系白人咧，唔会永远好似呢一嚿海绵不停咁样喺度接受嘅。有一日佢会反击嘅，有一日系会顶唔顺嘅咁样吓。咁所以我成日都话咧，即系当你嚟到一个呢个国家，你一定要尊重呢一个地方啦。咁样样，咁我觉得咧，我哋华人咧系有一个特别嘅特别嘅地位嘅咁样样。因为即系好似我今日讲紧嘅说话，如果我系一个白人嘅，我其实系唔可以咁样讲嘅，即系因为我系即系点讲啊？即系我系即系我可能系偏颇啊嘛，咁样我系 take side 啫嘛。咁就好似即系如果你系一个香港人同埋大陆人之间嘅矛盾，咁香港人梗系有一个说法，大陆人梗系有一个说法噶啦。当然其中一个系啱啦，咁样。咁但系一定系要喺呢两者之间喺外边揾个人嚟讲啊嘛，系咪？咁所以点解鬼佬讲系特别有力嘅咧？唔系因为鬼佬讲得巴闭啲，系原因因为佢哋中立咯吓。咁同样地，我都系我哋华人都系咁样嗱，我哋咧。是移民嚟嘅，咁但我哋都系公民嚟嘅，我哋讲嘅说话其实系最中肯㗎啦，咁样。咁所以人哋就唔可以话我哋歧视，即系你系白人，你如果你一个白人，你话你嚟到个国家，你要尊重个国家，你可以话佢歧视㗎嘛，咁样。但系我都系一个移民嚟，我嚟到个国家，我同呢啲人讲返，你嚟到人哋个国家，你就要尊重人哋个国家，咁我讲嘅系 powerful 好多啦，系咪？ 有说服力。 冇错啦，咁所以呢，即系我即系劝我即系我都劝即系各位华人啦，咁样。即系有句说话就系咁讲 ，evil triumphs when the good does nothing 嘅，即系好人唔做事嗰阵时候，邪恶咧就系会当道噶啦，咁样吓。咁所以喺我哋嘅自己社区啊，喺我哋自己工作嘅地方啊，职场啊，咁样咧，其实我哋咧系有一个特别嘅地位咧，就系要讲出呢一啲嘅真理，因为我哋所讲嘅系比白人讲咧系更加有力。咁样嘅，咁所以即系所以喺呢一个即系咁唔开心嘅事，即系都希望呢位姓郑嘅呢位嘅嘅受害者系即系安息，同埋都希望佢家人咧就系可以节哀顺变啦。呢啲嘢系唔应该发生。咁但系即系我希望呢一啲事情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华人社区警醒，即系唔好成日中咗呢啲华人媒体同埋呢啲华人社区团体嘅圈套。我哋系要大声咁样走出嚟。即系我哋知道呢个国家点样对我哋，我哋应该知道呢个国家点样对我哋。但系就系呢啲环社区团体啊，同埋媒体，佢哋系想分裂你吓，佢哋系唔想你中意呢个国家，佢哋系想你觉得被歧视 ，so that 佢哋可以得到着数，佢哋系利用紧你，而就系因为佢哋咁样利用你咧，今日就有呢个人死。是有一个好直接嘅关系吓，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系可以警醒一啲。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